不到一分钟，神之领域这边的世界频道宛如炸开了锅一般。武汉夜雨声帆在红叶林道，楼中楼发现苏克萨尔，一枪穿云，风城烟雨。我靠，这是怎么了？世界末日了吗？大神要来拯救世界了！大家虽然都用的是隐身登陆，但他们这些角色往街上一站， 那头顶的ID都足够引人注目了。再在世界上这么一嚷嚷， 神之领域10个世界频道里都在讨论这事儿。职业角色的冒泡还没有结束，除了一堆如雷贯耳的大神角色，一些其他职业角色也是纷纷登陆上来，同样也逃不过玩家们的眼神。我靠，这么多潜水，我鄙视你们啊！ 黄少天在群里叫：“围观围观，哪个房间啊？”下边又是排队。“哪个房间？”黄少天自己都在问。修正场4房间号2164，密码同房间号。叶修回道。 竞技场里，4号修正场的2164房间，叶修正在应展楼兰的要求，对他们几人进行一下指点。 刚刚一场打完，叶修正在观众位上和刚刚打完的小北说着一些问题，场中的展楼兰则在耐心地等着叶修进来对他进行指点。忽然，对面一花，一个角色已经闪进。展楼兰一看ID，竟然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大为惊讶地喊道：“ 哎，我设密码了呀，这人怎么？怎么？” 展楼兰说到这儿，忽然已经看清来人的ID， 叶雨生凡。展楼兰忍不住又是认真看了一遍，确定并没有错，确定这名字里没有什么古怪的符号，确定这个就是那个蓝雨战队的王牌角色，号称剑圣的那个叶雨生凡。然后他就听到对面的家伙在叫： 哎，这谁啊？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如果说玩家们可以对哪个职业选手的说话风格有一些熟悉的话，那这个人当然就是黄少天了，因为他当之无愧是联盟中话最多的男人，用词连串的重复正是此人说话的一个重要风格。真的是叶雨生凡，真的是黄少天。 赶紧开始！叶修在军魔校在公众频道里发了个消息。展楼兰茫然的开始了比赛。“ 喂，搞什么呢？”黄少天叫嚷。与此同时，场边的几位也震惊了， 在他们的身后，突然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一堆赫赫有名的角色，把他们完全包围了。 不是吧？要追杀我们了！ 小北惊讶地叫着。小北他们几个在比赛场外的，望着这一个个冒泡的名字，除了震惊，还是震惊。房间是有密码的，虽然只是房间号这么简单，但也不至于被这么多人随便猜到。被这么多猜到也就算了，问题是冒出来的这一堆人都是怎么回事啊？ 展楼兰他们可都是志在职业圈的玩家，和唐柔、包子入侵不是一回事。这些名字个顶个的眼熟，有些就算名气不算大神，但他们这些资深玩家也都知道，联盟一共就200来位选手，有多难记呀？但只这顷刻间的功夫，房间里竟然挤了这200来位选手中的好几十人。 展楼兰他们很努力地想在当中找出一个不是职业选手的名字，魏果。这些个职业选手们呢 ？QQ 群倒是把大家都聚在了一起了，但要说在游戏里，可也没有过这么多角色全拥在一个地方的情景。一时间，连他们都觉得有点新鲜，互相乱打招呼，闹哄哄的。 你怎么还在这里？霸图的张新杰从观看名单里发现了军魔校的名字，立刻问道： 你怎么还没去睡觉啊？叶修反问。多年对手，连一些生活习惯大家互相都知道了。还有四分钟，张新杰说。 哎，会不会为了看比赛改变啊？ 不会。 真遗憾。 其他人这时也纷纷发现黄少天的业余生凡已经下场了，但站在他对面的却根本不是君莫笑。正纳闷呢，忽然又发现这个站在业余生凡对面的名字也有点来头。 展楼兰？哎，是不是就是那个展楼兰啊？ 所有人切声议论着。最近的荣耀圈最受关注的名字有两个，一个是君莫笑，一个是展楼兰。这两人都还只是网游中的角色，但从一些荣耀网站近期的热点词来看，这两个名字赫然都超过了许多大神选手、大神角色。展楼兰就是要建立新战队的那个人，最近的荣耀圈里有谁不知道？厂里的比赛早就已经确认开始，但这两个人却都还没有用。展楼兰是被这突然冒出的大堆犀利名字给震惊了，黄少天那边却也和其他观众一样在纳闷呢。他是找散人君莫笑来了，怎么对面却站了个狂剑士啊？ 喂，叶秋，你这个骗子！ 黄少天正在群里发着消息。 少天上啊，试试这人怎么样？ 群众的呼声。 这人谁？这人谁啊？ 黄少天问。 喂，展楼兰，你最近没听过呀？ 有人质疑。 啊，是吗？ 黄少天连忙切回游戏，对手的 ID 挺清晰的，就在眼前。只是黄少天之前晃眼一瞟，看到不是该有的君莫笑三个字，立刻就毛了。展楼兰三个字根本就没在他脑海中停留，此时再回来一看，也是立刻意识到这是哪位了。 哟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啊？ 黄少天嚷嚷着。展楼兰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大堆的职业选手围观竟然让他变得有些局促起来，平时 PK 时很灵活的双手此时都感觉有些僵硬。 怎么不说话？挂机呢？哎，挂机怎么开始的？自动的吗？ 黄少天滔滔不绝。 我在呢。 展楼兰弱弱地说了句。 打不打？打不打？打不打？ 黄少天说。 打。 展楼兰深呼吸，想让自己赶紧平静下来，但是不能。他总是下意识地就把目光转向一边的去观众名单上。从那里他看到了锋芒会剑，那是蓝雨战队的余锋，全明星的狂剑士，也是展楼兰最喜欢的职业选手。 打，那我就来了啊。 黄少天可没管展楼兰此时精神是不是集中，一句话后突然就动了。叶雨生凡身形一晃，上来就使用了剑舞步，六个身影分散出来，齐朝展楼兰围了上去。剑舞步无疑是让人很头疼的技能，尤其是在黄少天这顶尖剑客的操作下。但让人头痛的还是黄少天那张嘴。六个身影冲上来的时候，他的嘴可是一刻都没有停。 喂，听说你要组战队啊？真了不起，这个角色就是你到时候要用的账号吗？哎呦，斩风，还好是修正场，不然真可怕啊。 黄少天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，六个身影出来，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六个身影六个方向竟然已经朝着展楼兰围了上来。展楼兰这一局连集中精神目前都还没做到，但总算还有点一个老手本能的反应，连忙跳身而起，一个剑客的银光落刃就朝着原地砸了下去。 哎呀，手好快啊，这个很难躲啊。哎，糟糕糟糕。 黄少天口中说着，看起来好像真是躲不开一样。只是 没躲开的身影被银光落刃的阵地波冲击到，只是穿体而过，一瞬间弄得角色有点虚幻。毫无疑问，被冲击到的都只是残影，那么真身呢？斩楼兰被团团围住，视角范围里所见的全是假影，真身在哪里他已经没时间去分辨，这个时候只能靠经验去判断。斩楼兰立刻朝前一跳，他相信这个时候的真身一定是绕到了他的身后，起跳半空180度的转身，结果就见剑光已经闪到了面前，太快了。斩楼兰前跳转身，本想是来个逆身崩山计的操作反击一下，没想到对方的攻击来得竟然这么快，再出崩山计肯定会因为太慢被破招。斩楼兰立刻一个娴熟的格挡，利剑一锋，当一声响，被这一击给弹了开去。 挡住了，嗨，果然有两下子啊，不过我还没有出全力啊，兄弟你小心了啊。 黄少天嘴里继续说着，但这家伙向来是说归说，攻击从来不停的。再说你小心了的时候，早已经三段展开路劈到斩楼兰面前了。斩楼兰翻身一滚，勉勉强强闪开，起身朝前一望，对手竟然没了身影。 头上！ 听到这声叫，抬头时，剑尖已经扎到脑门了。斩楼兰泪流满面，他算是知道了，这家伙说头上什么也不是在提醒，只是单纯的在说话而已。黄少天这样抓机会的顶尖好手，哪会只是一击命中这么简单，跟着已经是滔滔不绝的连招追了上来。斩楼兰看着一边被攻击的段数朝上猛钻，心中也是焦虑之极，但越是焦虑越是找不到节奏。荣耀中的连击没有系统的强制性，全凭两边选手的操作，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没有哪一招是无解的，但是此时斩楼兰对于一招接一招的攻击看得清楚，怎么能化解也是挺有思路，但就是手忙脚乱之下，操作已经跟不上他的思路。而且这边黄少天还在喋喋不休地抱着他的技能名，吵得斩楼兰头晕脑胀的，而且不自觉地渐渐就听着黄少天的抱技能，想办法出手去应对，结果一个大错之后猛然发现，这破抱技能和他出技能完全不是一个节奏，甚至有时候喊的技能名都对不上号，这人说是说，打是打，竟然完全是两码事儿。 少天，慢点啊，不要这样欺负新人。 围观的人中有人发消息， 少天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，怎么不见你的蚊子炮？ 有人喊。 游戏里的竞技场啊，没进语音吧？ 有人说着。于是就有人看了一下这房间的设定，看完后沉痛地告诉大家， 嗨，没有进语音， 好可怜啊。 所有人为斩楼兰献上默哀。比赛进行的程度让他们已经不太关注这一场的胜负了，因为从表现上来看，黄少天一来就抢到了主动，这个斩楼兰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本事，当然开始几个机敏的应对还是不错的，但要连这么点都做不到，就说来打职业联赛未免太儿戏了。相比之下，小北他们几个都看得手心都是汗了。斩楼兰是他们当中最强的一个了，结果现在被黄少天打得找不着北。上次被叶修虐过后，几人对自己都已经有新的认识了。面对大神，他们已经不幻想能怎么打败，但至少希望可以有一些竞争力，不当那种随手就可以打发的三脚猫。但看眼下这一阵，距离不当三脚猫他们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想到此几人都是心灰意冷， 比赛场上突的一声清亮的龙吟，叶雨生凡身边剑气波一个漂亮的剑圈，斩楼兰已被荡飞出去。 机会！ 几人一起都在心中叫道。这一击吹飞攻击太远，是一个调整重新站稳的好时机。斩楼兰也确实做到了，他稳住了身形，稳住了视角，但是几人此时却都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们发现黄少天的夜雨生凡根本就没有追上去攻击，这意味着这一个剑圈是他手下留情，故意要把斩楼兰荡开而已。 什么感想啊兄弟？ 黄少天问着。 你好吵啊。 斩楼兰不是不尊重大神，实在是心中这最大的感受不吐不快，尤其是对方直接问到的情况下。 靠，叶秋把你扔在这儿，难道就是为了让我来浇灭你的信心啊？你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呀？ 黄少天说着。斩楼兰心中一凛，君莫笑果然是叶秋，虽然之前已经相信，但现在有了同样大神如此说道，更是信上加信。那么突然冒出的一堆职业选手，当然也和叶秋大神有关，他到底是想做什么？说实话，都已经快被黄少天给斩死了，斩楼兰却还在初见这一堆犀利角色的震惊中无法自拔。整场比赛他的注意力就没完全集中，哪怕是一再提醒自己，但这心思就是不受控制，不由得就要去想这些人。 这些人到底是干嘛来了？ 终于在最后，斩楼兰的震惊算是有了个焦点。 大神，你这是干嘛呀？ 斩楼兰没有去想，干脆给君莫笑发消息去问。 哼，很闲啊，还有时间发消息聊天。 叶秋回道。 啊，难得的机会，不要这么心不在焉啊。啊，你专门找这些人来和我们 PK 的？ 斩楼兰感动。 没有， 叶秋不得不解释一下这误会。 黄少天是来找我的，其他人只是闲着没事跑来围观的，我看机会难得，就顺便让你们也过过招呗。这些人都可以打一遍吗？ 就算是顺便，斩楼兰一样很激动。 这要看人家愿不愿意了。哎，好好表现吧。 好好表现，斩楼兰心中那个懊恼啊，此时他的生命只剩五分之一，从始至终也没能给黄少天的夜雨生凡什么伤害，这样拙劣的表现完全就是一个手足无措的新人，自己与推广中那声势严重不符的身手，难道这么快就要在圈中曝光了吗？ 怎么不说话？你呆站在那儿干嘛呀？你不是我对手，换叶秋下来吧。 黄少天这边悠自在嘀咕着。而赛场外的观众位上，在发现对手也是个值得一看的人物后，职业选手们就开始了三三两两的讨论。这三三两两当然是以各自的战队为单位。 这个狂剑士怎么样？ 蓝雨战队一伙里，队长于文州问着队中的全明星级别的狂剑士选手于峰。 根本就没发挥出什么来，上来就被黄少压得死死的，不过看得出意识还是不错，很多地方应对的想法可以看出来是正确的，只是抓不到节奏。 于峰回答道。 嗯，新人常犯的毛病，而且这个场面可能让他也吃惊不小。 于文州说着。这场面别说是斩楼兰了，就是他们这些大神都没怎么经历过。